第140集，赵斌叹了口气，工作负担还很大，现在离疫情结束还早得很。赵斌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罗明瑶正在病房交班查房。整个呼吸科病人数量下降到了40人，病房目前还是延续之前的两个组合并分组值班，二线改成一个值班二线负责全病房查房。现在住院的都是危重病人，这个特殊时期小问题都不来医院，可以保守在家观察的门急诊也不收入院，留下来这40个都是病情非常严重的。查房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必须全副武装，穿上防护服，戴护目镜。当然目前这个查房配置只在呼吸科、血液科、 ICU 这些地方实行，这些科室是感染比较多比较重的科室，在这个特殊时期更是要防止院内感染。昨天罗明瑶组上新收一个，是支气管扩张伴大卡血，病人45岁，反复卡浓痰5年多，反复因为肺部感染住院，早就确诊了是支气管扩张，最近两天因为天气变化再次出现肺部感染，这一次他除了卡浓痰还开始卡血块，发病第一天只卡出几次血凝块，他没有太在意，结果第二天开始出现较多的鲜血，评估24小时卡血量已经有500毫升。病人入院时还有头晕、心悸等急性失血性贫血症状，这些都是病情危重的征象，因此一入院就下了病危。 昨天入院下了病危， 值班医生汇报昨天的治疗， 已经严格要求病人绝对安静卧床休息，生命体征平稳，血压正常，昨天稽查了胸部 CT， 左肺下叶大叶性肺炎，血红蛋白75克每升，失血还是有点严重，凝血生化心肌酶正常，血气正常，其他检查做了肿标，今天出结果。 罗明瑶接上， 今天下午我查一下。 查房二线在查房车电脑上打开医嘱面板问， 昨天他用了什么药啊？ 值班医生交代， 抗感染用的派拉西拉舒巴坦三克Q8H， 考虑到他是支气管扩张反复感染的病人，用的抗生素要选毕竟强点的垂体后叶素，现在用的20油 Q8H， 没有明显不适。 住院总补充了一句， 昨天还打了一针地西泮，所以可能今天精神状态有点差。 二线对完了医嘱点了点头，值班医生继续说道， 今天早上还有点血，鲜血每次可能就是1毫升左右，比昨天量明显减少了。 住院总心有余悸地说， 昨天真的吓人，一口一口地往外吐鲜血，我都好几年没见到这么严重的卡血了。 二线给了他一个没见过世面的鄙视目光，讲道， 我们以前遇到过最严重的就是躺在床上张嘴等着血往外流，来的时候直接就是休克了，最后怕他窒息，给他摆的那种书里提的俯卧位，脚高头低，还给他找来外科手术室那种吸的管子，接上负压放在口腔里吸，不过最后没保住，那个时候介入止血还没有开展起来，不然我觉得那种程度的病人还是有希望的。大卡血太危险了，罗明瑶，今天值班你要多注意这个病人，有什么情况自己处理不了的立刻通知住院总或者我。 罗明瑶一边记录一边点头。二线过去拍醒病人，询问病人病情、查体等，其他人站在床左侧记录病情，二线一边查一边交代了补充检查和治疗调整，罗明瑶全部记了下来。罗明瑶感觉到了包里手机震动，但这时候正在查房，没办法把手机拿出来，好在病人少，查得比较快。查房结束，他们回到办公室，罗明瑶才空了时间给赵斌回消息。想到赵斌回家一个人，罗明瑶心里也相当难受。他和赵斌从大年初二到现在已经半个月没有见过面，现在已经连元宵节都过了，赵斌还经历了这么大一件事儿。前天他刚去超市买了好吃的，昨天突然收到夜班调整通知时，他感到无比无奈和沮丧。以前他觉得做一个医生应该承担这些，这是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。 在疾病面前，他们应该承担更多的风险，更多的付出。做了医生，就意味着要放弃生活中其他很多东西。然而现在，他却非常难过。他不想放下那么多，他想要和赵斌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，不想一次又一次错过大年三十一起守夜，错过大年初一早起拜年，错过生命中很多重要的时光。他想要和他像普通人一样，在灾难面前可以害怕，可以退缩，可以更在乎自己和家人。罗明瑶想起过年时候赵斌告诉他，如果有一天需要，他也会冲到抗疫前线。那时候他的内心如同被撕裂一般，他向往赵斌这样的品质，这是他憧憬的医生，但他又为他的无私感到纠结。作为爱人，他并不希望赵斌这样不顾自身，直面危险。这大概是普通人都有的自私，看到其他人的勇敢奉献，可以为他们鼓掌呐喊，但对于自己最亲近最真实的人，他们宁愿没有这样的品质。昨天晚上他给自己父母打电话时候，罗妈妈也在说， 你们医院没有让你们报名志愿去武汉吧？我跟你说呀，你才毕业半年呢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可不能报名这个，太危险了，不能去。 罗明瑶在那一刻和母亲有着同样的心思，他回答妈妈， 没有让报名，我也不太敢去。 对自己的母亲，罗明瑶才敢说出埋在心底的实话，他真的害怕。赵斌在隔离点吃过午饭，最后确认了东西，就百无聊赖地静等工作人员通知离开。下午两点过，终于来人敲门，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通知他跟上离开。他推着手提箱出来，工作人员把他的东西用黄色口袋套了一下，带着他从专用电梯离开。在一楼大厅里，赵斌再一次登记自己的个人信息，并收到一张社区发的解除隔离通知单。 你先坐一下，我们待会儿救护车来了送你们出去。 把我们送哪个位置？ 工作人员回答， 送到我们高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那边附近就有公交站，离地铁站也比较近，交通还是方便。 赵斌点点头表示了解。过了一会儿，工作人员给他拿来一个印着众志成城共同抗疫口号的纸袋。 赵先生，这个是我们社区为隔离结束的人准备的一点小礼物，这段时间给你带来麻烦了，感谢你们的配合。 赵斌着实有些惊讶，收下纸袋连声称谢。他打开口袋看了一眼，东西也确实普通，一个苹果，一盒酸奶，一些小零食而已，但足以让人感到细心和温暖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救护车来了，工作人员提醒他可以上车等待。赵斌走到宾馆外，冬日温煦的阳光照在身上，他骤然觉得刺眼，忍不住眯起眼睛。他回看这个之前都没看清楚过的连锁酒店，然后缓缓转移视线，向对面的新湖公园望去。他来的时候天空阴沉，整个城市如同要被尘封的破烂废墟。今天天气晴朗，新湖公园常青的绿树似乎已经破开冰封，迫不及待要展开蓬勃生机，迎接将要到来的春天。赵斌活动了一下手脚，坐到救护车上。救护车在酒店门口停了一会儿，等到今天解除隔离的三个人都坐上车，才开动出发。车上除了赵斌，还有个年轻女孩，一个比赵斌稍年长的中年男人。车开动起来，中年人问道， 你们是什么原因被隔离了？ 赵斌思索着要不要回答，年轻女孩要活泼一些，接了话。 啊，我吗？我是之前从武汉回来的，回来就收到社区通知，统一隔离了。